还是得用黄金圣斗士，黄金圣斗士感觉厉害很多呀。 好的，看一下我 最后一挑四。我都死全死，就剩一个。 放玫瑰的叫啥？ 一个游戏好不好玩？从他们的议论当中就可以感受到。 他是最后一个吗？ 我们用哪一部？ 打十二宫，他是最后一个。 厉害吗？ 我们用哪一部呢？ 我们用这一部手机来看一下我们的杀鸡模式，应该是从图，不是图鉴，是从这个传说当中有一个孤儿院噩梦哈。 大家都可以学一下啊，在这个传说当中有一个孤儿院噩梦。 是的。 然后点击进去。 可以找到我们要即将对战的这个模式， 也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对战模式。我们两个当然不参战了，除了我们两个不参战之外，另外两位就是我们直接隔空跟网友一块玩哈。 对，那个泽华可以连一下我们的推流，连一下我们的投屏。 谁来跟网友玩呢？ 直接匹配我们的真实网友 啊！我们现在跟网友、 啊、是。是的， 我好怕被网友打败， 真的可能会被摁在草坪上殴打。 所以现在我觉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下载我们的游戏，进入到我们的界面，没准儿您匹配的这一局就是我们的三位奇葩都 市。 不妨我们换一个手机，这个手机不太会用。 那好吧，那勉为其难用下我的手机好了。 好， 赶紧下载吧。你想想一会儿马上匹配，跟我们匹配多，一个是多幸运，二个是能立马就能赢我们。 神秘红衣人现身了。 我们选择技能真的非常闷。 哎，你们觉得你们能赢还是对面的网友？ 当然是对面的网友会赢了。 怎么这么没有底气？ 因为我真的游戏黑洞。 大家有没有拿到自己的手机？还是 但是现在还好，因为游戏刚刚出、 哦、 大家都是新手， 才出来昨天吧， 就没有所谓的什么、那个老玩家，所以还好吧。 同一个起跑线上， 有很多小伙伴已经连夜就是干到很高的级别了，所以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哦。 好，现在可以分别的还给大家。 是的，我手上这台手机是我们的主屏啊。我们的这个模式当中呢，有一个 是 大家可以看到有孤儿，有管家， 用那个，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孤儿呢，就是由我们的青铜五小来扮演的。 啊、 那我们的管家呢，就是我们那 个 很熟悉的光头管家。 谁？ 可以把手机再交通过来，我们来吧。 对啊。 界面找出来一下。 是要到哪个里面？ 是要到我们的传说界面，主界面当中的传说。 哎，我匹配了，怎么回事？ 有个孤儿，对。 要现在就匹配吗？ 现在是，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我 匹配成功了， 你匹配成功了，那我们就用这个好不好？ 那他潇潇还没进来， 没关系，那我们就，我们三个玩一个吧，好吧？我觉得在座几位的水平可能也就是， 你就那样子 吧，你来， 对对， 看着你玩。 好的， 锁定角色是不是？ 是的，我们刚才选择的是孤儿，是不是？ 是。 啊。 网友是谁呀？ 哎，我想选这个。 网友就是管家喽，是吗？ 网友，对，网友会有一个角色 是 管家。 哎，不 是 这个魂灵。 菲菲，我拿的是你的手机。 对 呀、啊， 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拿手机一起来学习。 嗯， 因为这个游戏刚刚上线，可能很多的流程 我 们并不太熟悉。这样呢，所有的网友可以全程的参与其中之后呢，下个节目你就比其他人要懂很多了。 是的， 锁定角色呗， 锁定啊。 几位都已经准备好了， 哎呀，怎么两个绿头发？ 很可爱，这个卡通形象。 不是，就是你帮我选的呀，刚才。 啊，不好意思。 进入到这个背景，非常的梦幻。 其实这个背景的气氛做得特别好，就是有一种悬疑的感觉，就很紧张。 大家玩游戏的时候，那个配音包括那个电乐会让你进入进去。 大家看到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提示是修复四个钟表，没错。如果你做选择青铜五小强的话，那么你就要去我们的游戏画面当中找到四个钟表，然后进行修复，你才可以算是胜利。这个 哦，是这么跑？ 你干嘛呀？ 猝不及防， 跟着潇潇跑， 跟着我跑。 这个代入感真的很强。 不，菲菲，我觉得我们俩分别跑两个方向，因为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一样的。 潇潇用的是顺，是不是？ 他们现在已经有战术了，你听到没有？ 是顺吗？ 是 绿头发，不是顺吧？ 是顺的，是顺。好，我们金牌解说员上线了。现在我们的奇葩斗士潇潇正在眉头苍蝇一样的乱撞。 躲开那个特别管家。 对，你要躲开那个管家。潇潇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 来救我一下。 没有，我现在我的任务是要找，先把钟表找到吧。 对，现在进到 一 个房子当中。 等一下，我先，这是什么呀？这个能打开吧？ 你好像可以从右上角的图示可以看到。 附近没有，有提示的。 是吗？ 我在这 儿。然后现在管家是管着你的是吗？ 这个管家是一个负面的形象，等于是你要对战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 如果管家发现你，他会用小拳拳捶你胸口的。 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互动，找一下那个钟表在哪儿哈。 哎，钟表要怎么看嘛？它应该有 右上角有一个图示，图示上面画着一个钟表。我觉得潇潇你走反了。 哦，我没有走反，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呀，我真的， 你要找下面的那个钟表是吗？ 没人救我就死了呀！ 让你去救一下飞啊！你们好， 在哪儿？ 没有人救菲菲，网友们救一下菲菲！ 真的，爸救救孩子吧！我已经出来了。 没有，不要这样。哎，等一下， 笑笑一直在跑步。 好，哎，好，这是钟表吗？ 这是沙发。 救救孩子吧！我已经出来了。 没有，不要这样。哎，等一下， 笑笑一直在跑步。 好，哎，好，这是钟表吗？ 这是沙发。再往前走一走，看一看，找一找。 没有，这绝对是钟表。哦，这是钟表吗？ 右下角有提示的，我觉得潇潇你好像找的， 哎，我找到钟表了，我看到钟表了， 红色的这个， 快修， 修复钟表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呢，修复钟表。 哦，这样叫修理工作。 所以你要注意，管家随时有可能出现在你的后面，对你造成袭击。 哎，管家是什么标志啊？ 这是一个 光头， 就是那个光头管家。 我在这个屏幕上是看不到的，是不是？ 他在靠近你的时候，你的屏幕会有提示的。你的屏幕会开始闪 啊！不是他 呀！哦，好， 是哎呀， 这不是同伴吗？ 是队友。 我们可以一起修吧。 你们应该是可以的。 小美看他们玩真的很着急，自己拿手很想去点，去帮助他们找。 其实你 哎，我们可以选择管家吗？什么叫正在修理的？ 哎，真的，你们知道吗？我很想当奇葩透视，你们来当金牌解说员好不好？ 我们的普通话又没有那么标准， 你可以用方言啊。 对呀、 啊，很好听。 不行了。 好，现在你看到了，现在都在正在修中了。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听懂了啊？不能说方言啊。 你听懂了吗？现在是在一个钟表面前， 马上就要修。 还能再加进去吗？ 什么叫正在修理的钟表发出了警报啊？ 就是他会时不时的提示管家这个钟在哪儿。 嗯。然后管家可能会出现在你身后。 我马上要好了，我马上。 哎，真的我。 他来了，这个星就代表 好像是 哪有星哪有星，好了，走， 快走， 撤， 冲是啥？ 哎，因为现在跟我搭档的好像是一个网友，我就很想，你知道，要是我的朋友的话，我就跟他讲，快去引开坏人，我先走。 我觉得生活当中一定不会说这样的话。 他会， 我真的干得出来。 现在已经修复好了两个钟表。 大王，你去帮我挡住，让我先走。 我就跟 说，师哥，你先走。 然后结果你挡， 我挂， 能帮我拖五秒吧？ 有朋友提示说，哎，管家要来了， 好像母女 可以看一下右上角图示啊，附近有一个钟表。 菲菲你在干什么？ 我和菲菲 死了呀！ 潇潇你在往哪儿走？ 小林拍出给世界说，这是在玩似的，我们是在真的玩，真的感受、哦， 而且是真的跟我们的网友进行互动。哎，我其实很好奇，就是网友看到这个 ID 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哎，网友现在有发弹幕，就是夸我们玩得很厉害吗什么的？ 大家在说腾讯的第五个人。 哎，钟表在哪里啊？这里显示是有哦，好像被修好了已经。哎，现在是哎呀，怎么办？我要跑！ 吵死！ 怎么办？怎么跑啦？啊，快点让我走，让我走！不行，我要走了，我能不能跳跃？我能不能？ 不是你喊出来就走得了的。 我这儿，哎，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啊，可以帮我挡一下，快，我这里帮他一起。 哎，你可以帮他一起，你们三个可以一起 按加号了。 不是， 好， 他为什么不啊？快跑！红色的灯， 淡定。 啊， 小心 啊！不行，我被绑到五马上了。 哎，那你的队友要救你。 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对不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的朋友们，我失礼了。 你好失礼，教的好大。 木马怎么样？你要让你的队友来帮你从木马上面下来。 他救你啊！ 快点救我！那个叫什么？泽华。 泽华还在吗？ 在。泽华非常投入的在看每一个角色。 Wow, 你到底在有没有在玩、啊、 泽华真的来救我了。 泽华在哪儿、 啊、泽华好棒、啊、 所以你觉得没有白 费泽华的 战士。 他救到你了吗？ 救到我了。 那他自己去木马了， 最后一点点了， 可能 还有一个钟啊。 想去木马玩一会儿吧。 加油 还有 一个钟吗？ 还有一个钟。 哎呀，又来了，不行， 小心那个红色， 我不能给泽华添乱了。 我好想玩，可不可以快一点？我也想玩，我们还可以玩吗一会儿？ 那你就现在让大王体验一下吧，因为 我 先放弃。 哎呀，走开！ 哎，有朋友说刚开始以为是对战，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对战啊。 玩什么？你去抢泽华的， 我 真实的对战。 小宇宙。 哎呀，你一会儿那个格斗的时候你再想。你把我一手都看得 出。泽华，我想玩你的。 我没有在玩，我只在看观看。 哦，哎，那刚才谁救的我？ 这是你的善良的小队友，就是我们的网友朋友。 那网友把你手机拿给我也玩一下。 请网友现在把手机送过来。 哎，你 当然 没玩了， 不早 我死了，我也绑在木马上，没有人救我。 玩一会儿嘛， 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 快点，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哎呀，又来了，又来了。 没有， 哎呀， 队友，你 哎呀，好烦，我又被管家绑到了木马上。 看， 哎，我可以自己挣脱吧？好像我记得， 好像不， 这哪个呀？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挣脱。 有人说就是被绑了，九天一零说的。 嗯， 现在又找到了一个中恒。 现在是潇潇又再一次被放逐到了木马上。 哇，又有人来救我了，这个人好好。 快谢谢人家，叫什么 名字？谢谢这位叫，他跑太快了，不要跑，我要感谢你 KFJGGC 的网友，谢谢你。哎，不对不对，他叫初心降临哦，那 到底是谁 ？KFJGGC， 谢谢你，谢谢你。 你们两个现在要回到中的位置，翻过去。 他听得见我们说话吗？ 听得见，听得见， 听 得 见。 你们的小宇宙都是相通的， 是吗？ 永不言败， 我们都在同一个宇宙。 我们一起来修钟吧。 这个钟还需要一点。 听得见吗 ？KFIGGC，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有朋友说肯定是一个大佬玩家。 是吗？来啦 ！KFJGGC， 快跑！ 好吵啊你！ 对不起， 我觉得你成功与否完全不在于你自己。 98.2 的朋 友 们， 我们失态 了。失礼 了 哎，真的，你们听说过一个名词吗？叫做输出全靠吼。 我们在家玩游戏， 我们在家玩。 你知道玩游戏的时候，如果声音真的那么大， 我们在家玩游戏输了会认真吵架。 输出靠吼，见识到了。 你要去哪儿？ 怎么办？怎么办？就好像就那一个钟了。 对，就差那一个了。 但是我们现在有几个玩家？现在 剩最后一个钟。 还有一个人为什么要离我和 KFJGGC 那么远呢？ 他可能在玩吧，他可能在放水。 你要再回去，再回去修， 好可怕！ 你们玩太久了，我都没时间玩了。 没关系，你可以就是帮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这个 大王可以当一下金牌解说员啊。 这个修好了， 这个痴迷程度真的是到谁手上就不愿意撒手。 好，我们的这个顺正在跑，正在跑，还是在跑。 你要用一点形容词，虽然他一次二次三次被绑到了木马上，但是他承袭了我们圣斗士星矢的精神是什么？ 永不 小宇宙永不言败， 永不言败。 怎么了？ 同时啊，我们也看到这个互助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同伴之间的一个合作。 就好像我们五个青铜圣斗士，就一路走来遇到了多少的艰难险阻，但永远手牵着手。 哎，作为金牌解说员的小美去哪里了？ 啊，我 在这里， 离开了吗？ 哎呀，他又来了。 没有关系，虽然他又来了，虽然你挂了。 哎，为什么叫我失踪了呢？ 失踪就是你挂了。 哎，刚才真的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 这是一个名次吗？ 还有 KFJGGGGC， 你就把它当做名次。 男神，你们要加油！ 你们加油哦！你们要那个有我们永不言败的精神，好不好？像我们的圣斗士一样。 但是喊的声音不要那么大。 98.2为你们祝福！ 加油！ 加油！ 那我们一起来说我们的主口号是： 永不言败， 燃烧吧！ 好的，通过刚刚这个游戏的对战，包括我们杀机模式的体验，大家一定能够体会到这款游戏 好好玩啊！ 就是你可以感到，就所有的剧情都是按照我们的原作来进行重制的，包括我们的这种操控感，这个画面的流畅度，包括我们人设的设计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其实也能感受到我们幕后制作者的小伙伴们，他们的小宇宙其实也一直在燃烧。因为大家知道，做一款手游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大家可能会觉得。啊，那我做游戏是不是就把原来的剧情搬过来就可以？ 哎， 或者我是不是只要按照一套流程来做人设就可以了？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对， 嗯， 我以前特别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有些游戏界面它这个画面做的那么粗糙？ 嗯， 后来才发现，原来把画面做的非常精细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 对， 不是大家不想做好， 投入很多的金钱和心血。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们幕后制作团队的小片，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哎， 嗯。 我们这一代受圣斗士星矢的影响非常深，圣斗士基本可以算作是我小学时候的热血动漫启蒙。以序章为例，我们的故事讲述的是星矢遭遇到了萨尔纳的追杀，星矢故地萨尔纳被击飞在空中。在这个情节中，我们就加入了原著的漫画素材，通过漫画和 3D 人物的交错来展示星矢幼年经历的回忆杀。而在星矢第一次打开天马圣衣箱时，我们选择让玩家自己去拉圣衣箱。第一次穿圣衣的过程，我们也放弃使用 3D 的表演形式，而是选择采用 2D 动画的展现效果。 相信每个圣斗士迷对于圣斗士这部作品呢都有自己的解读。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圣斗士这个作品不同于一般热血动漫的家国情仇，它的整个的世界呢更加宏远，更加辽阔，它有一种最极致的热血。所以我们的团队在打造圣斗士的剧情的时候，我们着重的还原的就是这部热血的精神和永不言败的这个气质。同时我们认为圣斗士也具有一种浪漫的宇宙观和能量观，它跟星座有关嘛，所以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就会记忆起那一个个如星辰般闪耀的圣斗士。如何把圣斗士从我们的记忆中还原出来，这个也是我们项目面临的一大挑战。 如果游戏是一件衣服，那剧情就是把这件衣服穿在一起的线。做衣服穿线得细腻，不能有线头。剧情对游戏也是，要细腻，不然游戏就会有线头，不好看。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剧情段落如何安排，人物性格如何，如何结合游戏又能贴近原著，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点。 从 2D 图形到 3D 模型，从单一的角度到360度旋转，需要给圣衣增加更多的细节，让圣衣在 3D 的形态下更加的完美。毕竟这不是一个纸片人的游戏。 今からクロスをまとってシャイナさんと戦う。 コスモとクロスの力が一体にならなければ、クロスはただの飾り物だ。来たよ、セイヤ。 在声优的选择方面，比如石川界人、山田智和、樱井孝宏等几位，都是在近些年圣斗士的相关作品中表现非常出彩的。而且像石川界人作为新一代年轻声优的代表人物，得到了业内非常多的奖项和认可。我们相信他的实力能充分演绎出星矢这个圣斗士中灵魂的角色，并且游戏除了剧情之外还有非常多种多样的玩法，特别是像圣斗士这样对角色塑造特别出彩的作品，一定会用足够丰富的内容来表现每一个角色。像我们的游戏在对战中加入了除了技能喊话之外的很多语音，举个例子，在一场对战中，如果我方处于劣势，子龙作为先手英雄就会去鼓励队友，那如果是优势的话，像一辉这样的角色就是嘲讽对方，诸如很可笑这样，诸如此类的设计还有非常多，期待大家能够多多发现。 我真诚的希望能够借由此丰富的体验来打动全新的玩家，也获得圣斗士迷的共鸣。 一部漫画自问世以来带给太多人美好的回忆，就像是圣斗士星矢，经过了这么多年却还能够经久不衰，靠的就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创新。为了我们的圣斗士，请燃烧吧小宇宙。 看了刚才这个小片，相信大家也一定非常有感触哈、啊嗯， 好值得鼓掌、啊、 第一次去探班了一下幕后的制作过程， 嗯， 包括也看了一下声优配音的这个直播间，也小小的听了一下我们声优的演绎， 我情不自禁的把这个牌子旗举起来了， 要打 call 是不是？ 对，那个声优配音呢，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 嗯， 我们当时都在，所有人都在感叹说， 好好听、 啊，太好了，对， 是的，像这个星矢的主义声优石川界人也是配过非常非常多二次元小伙伴很熟悉的作品， 对， 而且我发现就是。这回我们请到的声优阵容当中还有一些比如说丁宫理惠、花泽香菜，他们两位女性声优也都是非常深受二次元小伙伴喜欢的、嗯、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丁宫理惠这个声优，就会说我得了一种病叫做丁宫病，有没有、 哦、 就是把对声优的喜爱来作为一种病来这么说、啊、当然也是大家比较开玩笑的这种说法了，所以可以看出制作组确实是非常用心的在做游戏配音这个方面，而且对我们这个几位颜值及正义的嘉宾来讲，是不是人物的外形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嗯， 也可以感受到 我是觉得其实刚才看完这个小片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整个腾讯的团队然后对这个我们圣斗士星矢的这个用心，因为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回忆有很多嘛，不管是什么漫画啊还是什么游戏 动漫、 啊、对，但是你真正把它就是自己去做的话，你到底用多少心，你其实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尤其是一些细节它还原度非常的高。 我觉得有些地方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们肯定就是磨了千百遍，真的是精益求精的感觉。 嗯， 而且刚刚有一个细节，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在看那个剧情那个情节的时候，不是我们当中有提到，我们说哎，他是那个自己去打开那个箱子拿摄影 机， 结果你看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有讲到这一段，就是这是一个他们我觉得很用心的一个设计，而且真的我们在玩的时候是能感受到他们用心这一点的， 就是你要给玩家一种非常真实的体验感。 对， 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啊，我们有了这几个圣斗士星矢我们就能够叫做圣斗士星矢的手游。 嗯， 所以一定要说我们要唤起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我们年轻的时候去看。 那是你们、那是你们，我觉得 还在演 年轻的朋友们、 这个人 看完这个游戏你会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漂亮， 是的， 人物形象非常的立体、声音又非常的好听、虽然剧情你不是很了解，但是所有的每一部它都会有一个剧情的解说，你完全可以融入到这些人的世界当中去。 而且通过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跟我们划清界限 我们也不想跟他 圆谎， 搞到底世界有什么、 我们也不要跟菲菲老师一对吧 泽华刚才人家为你而战、你现在瞬间就要跟人划清界限， 那还不是因为失败了吗？ 其实我真的觉得无所谓，因为不管我们70、80、90哪怕是00后的小朋友、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像漫画已经越做越精致了、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圣斗士星矢，我们就算是80后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把这个游戏或者是这个漫画推荐给 带给00后， 带给你们00后好不好、 它是永恒的经典。 对， 而且通过游戏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不妨把它当做一个全新的故事再去 是的 看一下。 还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爸爸妈妈，因为现在80后可能已经很多是爸爸妈妈了嘛、就爸爸妈妈自己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可以跟孩子讲，你说你看这个天马座长这个样， 秒变亲子， 对，处女座你看你画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孩子可能也会觉得很有代入感。 真的哦，这种热血的这种漫画也可以传承真的你像我们那些同学他们有孩子就可以给小孩看，他们那些真的就是2010后吧算是。 你的那个同龄人， 我同龄人都比较小，2-3岁， 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是吗？ 对 还没上幼儿园 则3岁。 你知道我们孩子们最讨厌就父母说那种什么你要永不言败呀，你要加油啊，你怎么的，我通过这个游戏我自己可以感受到， 不要讲道理，让我玩出这个就是至理名言， 是要自己去游戏里面去感悟。那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游戏从各个方面都是做得非常精良非常的用心，那我们也说了小宇宙永不言败，其实不仅是我们玩家不言败，在游戏当中我们的制作组其实也一直在用这样的精神去做这一款游戏，所以才能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的这种视听的享受，包括今天我们都体验了什么，包括对战，包括我们游戏的剧情、或者包括我们的召唤，其实大家看都是做得非常用心的，你可以去移动你的手机就好像 还可以看天空， 对，去看天空 看到、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天空产生莫名其妙的好感，或者说产生一种探索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非常好奇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我们每一个星座都在什么位置。 我记得以前星矢好像受挫的时候他就会抬头看天空，然后这时候就会陷入到回忆当中去。 回忆当中难道不是雅典娜和魔灵是绝对的回忆杀主角吗？ 特别是星矢每一次这话都出现这种情况、据说好像潇潇以前上学的时候也会把自己想象成这个 雅典娜吗？ 不是双鱼座吗？ 还是星矢？ 星矢 你是星矢还是雅典娜？ 其实都会有，我从星矢身上学到了永不言败，从雅典娜身上学到了优雅 我以为从雅典娜身上学到了美了 优点真多 优雅， 所以就造就了今天永不言败的优雅的我 原来就是从那个星矢和雅典娜身上传承下来的。 对，而且我其实从不同的主角你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我还从双鱼座身上学到了就算男生也是可以涂口红的 这一点大家就不要学习了吧， 润唇膏 我就不应该把这个话题引过去。 菲菲呢，就是有什么想对我们 有学到雅典娜的优雅吗？ 对，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发挥好，然后希望这两天我再玩的时候能碰到大家。然后 这还叫没有发挥好？最后 发挥的很好了，菲菲。 一开始就你把泽华打败的呀？ 对，那是很正常的。 但菲菲老师玩游戏很认真的。 嗯，我想回去再研究一下他所有的技能，然后。嗯， 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功能还没有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演示。 一个这么复杂的游戏，一个多小时肯定不可能。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全部说破，那多没劲啊！需要大家自己去体会吧。 没错，没错。 我就只是把一个该我了。我说什么？你问我？ 就是 感言 什么样的？ 上个价值， 上个价值，我是一个真正的就是游戏黑洞式的玩游戏的人，但是我很爱玩游戏，而且像今天像《圣斗士星矢》这样一个游戏，其实从画面啊，就是里面的人物啊，就已经非常的吸引我了，而我一直以来又是一个努力派的玩游戏的人，所以我愿意再把我的努力的时间以后都花在这个小宇宙里面燃烧起来。 真的， 我相信，就是像里面我们刚开始看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有很多招式啊什么的，就是现在还不是特别熟练的去切换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可以适合我，就是努力派的一个人格的玩的游戏，因为我可以努力的把每个招式都就是揉进我自己的那个招式里面，以后切换起来，对，烂熟于心之后切换起来，我可能就会真的就是燃烧了。 而且能看出来大王真的是努力型的选手，就是会认真的研究每一个人出的每一招每一步怎么走。 哎，我很期待以后又流行说那个，当你觉得自己受挫或者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很生气的时候，可以 燃烧吧， 我要燃烧的小宇宙，这样手越这样敞开，非常的帅气。 是的，没错。那其实我们千言万语说了这么多，都不如大家现在拿起您的手机，找到我们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赶紧来下载这款游戏， 非常好， 体验一下，亲自打开我们天马座圣衣箱的那种感觉，穿上圣衣的感觉，热血的感觉，还有我们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一直会陪伴着大家。 是的， 不管是我们的70后、80后，甚至现在的90后、00后，都会从中感受到一种这个热血的精神在里面。 哎，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奇葩斗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啦， 谢谢，大家再见。 那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还是有奖品送给大家的。 哎， 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呢，是由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同打造的卡牌手游，高品质还原经典，重温原作热血剧情。经典卡牌收集系统呢，可以满足各位的收集欲。全系列的斗士等待着各位召唤。另外呢，自由组建专属战队，可以灵活搭配策略定胜负。以及这个青铜呢，也能找到王者啊！注意，8月2号不上当上线。现在呢，全平台已经可以开始下载了。 是的，现在已经上线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在的这个应用商城里面下载我们这款游戏来体验了。青铜也能战王者，我们的吴小强是永远打不死的。是不是？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价值188元的游戏礼包两个。刚才我看大家的弹幕互动也非常的踊跃。 是， 其实现在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以及我们的 QQ 群来获取这个礼包哈。 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了。 是，我们的礼包，我们的 QQ 群是5675566693。那除了188元的礼包，还有其他面值的礼包等着大家，获奖几率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只要您现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和我们的 QQ 群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10点钟的节目呢是10点打路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下节目以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好好的去玩了。 我要开始玩了，我 一会儿咱们线上见。 去玩之前，我们再来一起喊一下我们今天的口号是： 永不言败。 拜拜。 小宇宙怎么没有人理我了？ 拜拜，再见， 拜 拜， 拜 拜。快点，我们来下载匹配一下啊。 涙よりも優しい歌を悲しみよりそのぬくもりを思わないけど

我的吉他，一唱一和，看爱在萌芽，时间催促我们长大，为理想加快步伐。你在老店旁的树下，最后偷偷

ask me how I am, so I will lie, say I'm fine. Anytime in the city, you can be right with me. Anytime.